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我是王卓。那今天呢，也是在2021年最后一个周三。那在这一周的时候，我总在说啊，最后一个周一，最后一个周二、周三。而且呢，今天也比较特别，我们虽然是2021年最后一个周三，但我们却首次请到了一位嘉宾。前一段时间呢，在我主持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听到了我们的合作，这就是北师大副教授段兆旭博士，段老师，欢迎，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 王老师好，王老师好，大家好。非常高兴，一直都在听北京乐广播九七四的节目，今天来到这儿特别特别开心。 哎，那段老师，上次我们是在国家大剧院的节目当中，我们两个为大家介绍了那个大剧院的现场的音乐会。当时呢，我就和段老师约定了，我说下次一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我也知道段老师也在收藏黑胶。我们本身呢栏目就有黑胶集市这个板块，所以呢也特别向段老师发出了邀请，而段老师今天也特别带了一张黑胶唱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过呢，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段老师是钢琴家，而且呢也是钢琴博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开始分享的也是段老师来演奏的曲目。其实这个曲目挺有意思的，有人会知道李斯特写了很多的作品，但是李斯特他也改编了很多作品，对不 对？ 对 对对，是的。李斯特实际他在改编上做的事业也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我认为他在改编曲上其实是有一点这个，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他把改编曲整个给抬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居然改编了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他把九部交响曲全给改成了钢琴版，我认为他实际上这也是在向贝多芬进行学习的一个过程。哎，他在通过改编来了解贝多芬交响曲的创作。 嗯， 因为贝多芬呢，其实说起来也是李斯特的师爷嘛。哎，他是车尔尼的老师，完了又是李斯特的师爷。所以说他这也是在向自己的这个师爷致敬。哎，同时也是在向师爷学习。那么这里面改编的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成功，因为这个跟他其他改编曲不太一样。李斯特在这些改编曲里他几乎没有加入太多个人的东西，他是几乎就像原模原样的用钢琴来复制贝多芬交响曲一样。 嗯，好的，那现在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应该是很多朋友最熟悉的，不仅仅是交响曲当中最熟悉的，可能也是对于古典音乐最熟悉的曲目了。那我们现在听到了就是段老师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的钢琴版，这就是李斯特来重新改编的这个第五交响曲的钢琴版。其实挺难得的，在我们的节目里可能这样的版本很少听到，虽然第五交响曲经常会放给大家听，钢琴版来了。 Thank you. 听到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真是也挺难为段老师的，用一个钢琴感觉一直在跟交响乐团在拼，就是这样，也总是想用钢琴来展现那样的一个力度嘛。 对, 对, 对, 对，这是李斯特的也创作理念嘛。 是的，是的。那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可能很多朋友对于段老师很了解，有的朋友呢就提示说段老师有自己出过的一本书，是很有意思。那个书呢就是对话，音乐大师， 对对对， 比如说贝多芬一定是在其中之内的，是吧？ 贝多芬、李斯特都有。 对，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对，这是一个虚拟访谈的形式，就是我设计成跟这些大师们对话，然后问题呢由我来设计，但是这些大师们说的每句话都是他们曾经真的说过的，比如从他们的书信集里啊，他们自传里啊，找出来的，然后 就是他们说的话变成了你问题的他们的答案， 回 答，对 对对， 是这个， 没错， 这个， 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能让大家了解真正的这些大师们，他们曾经真实说过的、想过的， 这本书叫什么？ 叫做《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灵魂。 其实我看到过的， 谢谢老师。 但是这个是在一些推广上面我看到，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形式特别有意思，就是怎么会和大师这样的一个穿越时空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哈， 是的，是的， 让人觉得有这样穿越的感觉。 对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的黑胶集是特别邀请到，也是首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北师大的段昭旭老师。那今天最开始听到的是段老师的演奏，不过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还是段老师来收藏的黑胶，选择了一下。段老师给了我几个选择，我选择了今天让段老师带来的是多明哥和约翰丹佛他们合作的这样的黑胶的唱片。 对对对， 能跟我们说一说这张黑胶吗？ 对，这张黑胶呢，其实说起来啊，其实我收集黑胶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契机。其实之前我并没有，因为我是基本是在 CD 时代长大的，然后呢，所以说对黑胶并不了解，然后。就是在大概一年前啊，我的老师石书成老师，他把他的一个，因为他买了新的黑胶唱机，他把旧的呢送给我了，然后我回来呢我就装起来了，装起来以后，然后一开始还不懂，我不知道还要接唱放啊什么，那些都完全不懂啊，直接接在音箱上就放了。然后呢，正好我以前之前也买过几张黑胶，那时候是只是买来，然后就是还没有放过。然后放完之后，我就听声音非常非常小，我就还拍了小视频发给石老师，然后石老师说你这可能不对，说这个没有直接接喇叭上就放的。然后后来我就又请教朋友，朋友带着我去买了一个唱放，回来这回就出声了。那么 觉得，我觉得今天在采访一个黑胶小白。 对对对，是的，是的，真的，对，完全是个小白。那么所以实际上我买黑胶呢，一开始就是买一些就是之前没有 CD 化的一些，我以前一直想的什么的，所以也是以后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比如说齐默尔曼的弹的肖邦圆舞曲，那个都是我小时候听磁带，然后后来发现它没有 CD。然后还有就是今天我带来的这张，这张呢也是我最早听的是磁带，因为我父亲是搞声乐的，他是个男高音嘛，所以那时候呢基本上他看到，而且他很喜欢多明戈，导致我也很喜欢多明戈，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我小时候他看到多明戈的磁带都会买，所以就也买了这张，当时他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跨界的专辑，他 也是冲着多明戈去的， 他是冲着多明戈去的，对，他认为只要多明戈唱的就肯定是男高音的歌嘛，然后回来我就最爱听这张，然后因为我觉得里面很好听，非常好听，那么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所以后来我发现他有黑胶，然后就买了这张黑胶，因为他也是对我很有意义的一张唱片，我觉得。 那其实黑胶收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听到这张唱片的时候是磁带的这样的。 对，但这磁带我是听的是小时候就听，而且那时候也都很熟悉了。 是的，其实对于我们古典音乐的乐迷来说，其实音乐当然是首要的，但是也有很多，就像段老师这样的这个黑胶的小白，最开始可能是有先是有了唱机，然后再去收集这个黑胶的唱片。 对对对。 那现在据我所知呢，段老师也收集了不少这个黑胶唱片。 对对对。 但是有人也说了，这个黑胶就像入坑一样，真的是进去了以后，你就在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投入吧，应该说无论是时间啊还是金钱呢。 是的，是的，是的。 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来分享一下段老师带来的这一张唱片，那这张唱片里面可能最最出名的就是《耳边》这一首。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And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 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 for some a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and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thunder when it rains. If I should live forever and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my memories of love will be of you. Perhaps love, 也许爱，这是约翰丹佛的作品。而这首作品呢，也是他和多明哥他们两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1981年的时候发行的这张唱片。 是的，是的，这首歌呢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当时因为我那磁带好像是港台那边的吧，然后他有中文翻译，给他翻译的叫《或许爱就是》，然后后面省略号。哎，所以我觉得翻译的也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当时就是81年的时候，这个制作人找到多明哥，觉得他可以尝试着唱一些英文流行歌。那么多明哥后来就回忆，他说只有这个人认为他能做这种事儿，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过。哎，他作为一个著名的美声男高音去唱英文流行歌。然后呢，这个制作人就找到了丹佛来跟他合作。那么就写出了这首《或许爱就是》。那这首歌呢，其实里面的歌词啊，大家我觉得如果以后再听可以关注一下歌词，其实写的也非常有意思，里面就是各种可能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其实也是很让人有感触的一个歌词。那在这里面呢，除了丹佛和多明戈有合唱，同时里面的吉他也是丹佛亲自演奏，所以这是主打歌。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背景，就是当时丹佛正要跟他的妻子离婚，所以写的这个《或许爱就是》，那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他的人生感慨，我觉得可能 自己的这个情感因素， 对对对，也在里面，所以真的其实很感人。我这首歌每一次听都会觉得很感动。然后他的妻子呢叫安妮，所以他实际上算是他整个生命中大概最主要有两首歌写给他妻子的，一首是《或许爱就是》，还有就是这张专辑里也收录的叫做《安妮之歌》。那个是在他们两个感情还好的时候写给安妮的。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听听那首，就是《安妮之歌》。 好的。 Sometimes a day goes by one whole entire day when I don't think of her. 24 hours pass, I look around and find that I haven't. 彩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我们听到的这张黑胶呢，是首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北师大的段兆旭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收藏的这张黑胶。那听到东明哥他来演唱的流行歌，的确我觉得还是挺有这种年底的氛围的，本来就是这种很新年呀，在迎接跨年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听到他那么正那么亮的声音来演唱这种很轻松的这样的歌曲。 对对对， 那也是这张黑胶我觉得东明哥自己他想出版他的意义。 对对对，没错。 那在这张黑胶里面，除了约翰丹佛和他的合作和他自己的歌之外，东明哥还唱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很流行的歌曲。 对对对，是的是的。这里面其实只有 Perhaps Love 和安妮之歌是丹佛写的歌，那么其他呢都是一些其他经典的英文歌曲让东明哥来演唱的。而且也只有在之前的这两首歌里面，比如 Perhaps Love 里有这个丹佛的演唱和吉他，那么在刚才的安妮之歌里那个吉他也是丹佛弹的，那么在其他里面就没有出现丹佛的声音了，就全是多明哥的演唱。那比方说这张专辑呢，还有我们特别熟悉的 Beatles 的一首著名的歌，就是昨日 Yesterday， 这首歌也出现在这里。那么本来呢是 Beatles 那个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的一个声音啊，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多明哥用这种歌剧男高音的这种唱法，而且这张专辑我也最喜欢的就是多明哥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唱法，去迎合这些歌曲的风格，而是坚持用意大利美声的这样的一种唱法来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这种流行音乐的诠释。 好，那我们也来听一下多明哥来演唱的 Yesterday。 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ou.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集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张黑胶呢，也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次在我们节目当中担任黑胶集市这个板块的嘉宾，来自于北师大的副教授段昭旭老师。那段老师今天带来的这张唱片也挺有意思的，名字呢就是多明哥和约翰丹佛他们的合作的也许爱。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听过他们的合作，其实最主要的是多明哥来演唱这些流行歌曲，让我们觉得依旧是多明哥，但是也是不一样的多明哥，这确实也是让我们挺大开眼界的哈。 是的是的， 这是让我们觉得挺轻松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没错， 嗯， 让我们知道美声它也可以表现这种轻松题材的歌曲，也可以唱得很抒情。 是的，那我刚才也说了，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特别带来的是多明哥，我们熟悉的多明哥的样子。来听听，这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多明哥。 也是我们熟悉的东明哥花之歌。 对对对、 但是听起来呢还是刚才段老师带来的这张黑胶唱片里的那个很正很亮的这样的声音、所以呢这个东明哥我觉得他来演唱这个流行歌曲，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Yesterday 啊、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这些旋律和约翰丹峰的合作呀， 对， 其实他们的演绎上来讲，我觉得东明哥他后来也是录制了，这是1981年的那张唱片嘛， 这是他第一次跨界， 对，他后来也是跨界了很多不同的这个类型， 对对对， 演唱他，我觉得哈，他可能通过这张唱片觉得，哎，我这可能也可以哈。 哎，是的，是的，他自己也说的，一方面这个唱片后来卖得非常好嘛，他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个粉丝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这张专辑其实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粉丝，因为有一些本来听流行音乐的，通过这个知道了他。哎，就转而去又听他的歌剧的演唱。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段老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张黑胶，我们继续来听这张黑胶里的歌。 What he told you, the stranger at the party. I only know you met him, and now you can't forget him. He's a stranger no more. I can't believe it happened. I never dreamed you'd leave me. We were so good together. I thought we'd share forever the love we had before. Is there an explanation? Who is my sorrow? Is it infatuation? And will it fade tomorrow?I beg you to remember, although his arms may hold you, I don't know what he told you, but he couldn't love you more. He's not an 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张黑胶呢，是来自于今天我们的嘉宾段昭旭老师为我们带来的。那段老师在除了刚才我说的那本书哈， 有趣的灵魂， 对，和很多的作曲大师、音乐大师的这种隔空的穿越的对话，另外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在三联也是。有段老师的专题的这个节目， 对，我有， 而且量挺大的，每周两次呢。 啊，对，年专栏，是叫做《古典音乐说明书》，是在三联的网络的平台，这个 app 叫做中读，就是三联 中 读，对对对，这个 app 上，那么我是做了，现在已经做了3年了，那么每一年都有104讲。 每一讲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古典音乐的作品， 嗯， 然后我呢自己弹，然后再自己讲，这样 挺有意思的。我刚才还说呢，如果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大钢琴的话，哈，段老师也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音乐也分享这个作曲家他们的故事，其实主要是从作品的角度出发，是吗？ 对， 那 个是从作品角度出发， 嗯， 都是一首一首作品。 嗯，就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作品吗？一部作品吗？还是什么？ 对，基本每一期是一个作品。 嗯， 对，然后像奏鸣曲呢，可能一期是一个乐章。 嗯， 这样的。 哇，那么详细。 但不是每个奏鸣曲的每个乐章都讲。 嗯， 基本都是选它最好听或者最知名的那一部分来讲。 嗯，挺好玩的，我觉得今天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上次我们俩一起在做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可能因为不是直播嘛， 嗯， 所以说那个沟通啊， 嗯， 还有要说的内容啊，可能更专项于当天的那场音乐会。 对对对。 但今天我想可能是通过各方面。大家了解到段老师有那么多其他的平台的这个内容和节目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不过今天我们主要来分享的还是段老师带来的这张唱片，而这张唱片就是来自于多明哥。多明哥的声音我觉得真的是那种丰满华丽，而且坚强有力。 对， 他的这种歌剧形象也特别好。 没错， 哦， 所以他被称为叫歌剧之王嘛，就是他演的歌剧是那时候是最多的， 是的， 塑造形象最多的。 是，而且我们俩刚才也是特别回忆了一下，就是说1981年的唱片， 对， 40年， 是的，真是 在 不敢想象。 对，40年之前的这个唱片， 嗯， 让我们听起来一点都没有时代感。 没错，没有距离，感觉没有距离。 继续。 Sometimes a day goes by, one whole entire day, when I don't think of her. 24 hours pass, I look around and find that I haven't. 黑胶集市时间，这其实也是在2021年我们最后一期的《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板块，所以也是特别邀请了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明年哦，2022年，我们可能要推出一个新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在我们的《永恒的魅力》电台的线上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小小的露出，主要呢会是在我们的融媒体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 微信呢直播，还有抖音啊直播，在里面呢我和段老师会做一个小节目，就是艺术公开课，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应该说是小朋友们在学习音乐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还有家长们的问题，也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出的这些问题的话题， 对对对， 然后为大家来解答啊、然后一起来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对对对， 在策划当中， 对对对， 提前做一下预告。好，那现在还是要回到我们的黑胶当中，虽然这张黑胶只有多明哥和约翰丹佛他们合作只有一首歌， 对对对， 但是说到约翰丹佛，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来听一听吧，听一听他的歌。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乡村路带我回家，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样的歌曲，这种旋律，还有他的演唱，鼻子酸酸的。不知道是 太经典， 是的， 歌太经典。 可能是2021年也是到了年尾吧，这两年全世界的人都过得特别不容易，应该说地球人都不容易。那在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张唱片里的这首歌，《也许爱》，就是多明哥和约翰丹佛合作的。 Perhaps love i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it is there to keep you warm. And in those times of trouble, when you are most alone,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bring you home. Perhaps love is like a window.Perhaps an open door. It invites you to come closer. It wants to show you more. And even if you lose yourself and don't know what to do, the memory of love will see you through. Oh, love to some is like a cloud, to some as strong as steel. For some a way of livingFor some way to feel. And some say love is holding on, and some say letting go. And some say love is everything, some say they don't know. 在这首歌里面说，有人说爱就是坚持，有人却说不强求，有人说爱是一切，有人却不知该如何回答。也许爱就像是海洋，充满了激荡，充满了痛苦，就像是寒夜里的火焰，或是雨中的惊喜。那如果我可以永生，我的梦想全部成真，你便永远在我的记忆中。这也是这首歌最后的唱词。那其实也是希望作为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在2021年，我们过去的就真的就让它过去了。2022年，我们重新开始，